南朝鲜的市民社会团体开创和平与统一的人组织13号在美国防部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谴责美国和当局决定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。记者会结束后，该团体成员在光华门大街开展宣传活动，揭露了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决定的不妥当，还举行烛光集会，表示主张要撤销关于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决定。另外，据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报道，庆尚北道兴州郡居民13号开展抗议运动，表示反对关于部署美国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决定。